在今日开始实施俄罗斯海运石油价格上限60美元的机制，市场暂时未知限价机制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体育消息，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英格兰3-0大胜塞内加尔，晋身八强，将会同法国争夺准决赛的席位。英格兰凭住佐敦轩达神和哈利卡尼的入波，上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再由布卡约沙卡近门射入，扩大比数。另一场法国3-1击败波兰，基奥特上半场尾段为法国先开纪录，攻入在国际赛第52球，成为法国历来入波最多的球员。法国下半场凭住麦巴比梅开二度，将比数拉开到3-0。到补时第9分钟，波兰由利云道夫斯基射入12码破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6， 日元 134.53， 瑞士法郎 0.937， 加元 1.345， 人民币 7.02， 英镑对美元 1.23， 欧元对美元 1.054， 澳元对美元 0.68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24 点，跌了5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9.6美元，卖出1799.71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3度。预测大致多云，早晚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新界是晚上是市区气温下降到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咧有中塔树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近水湾嘅快线啦。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要小心啊。位置咧就喺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近水湾快线咧需要封闭啊。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咁而蓝田嘅入口咧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黄竹坑道啦，而家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运动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车多，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河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御龙山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啱左翻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人人广播， 桌上游戏有不同主题，点子象棋、大富翁、狼人杀咁简单呢。 开拓新大陆，战争模拟人生，虚构神话，你又想唔想玩埋一份？ CIBS 节目《游戏人间》桌上创造的世界，带你认识桌游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有全球关注的世界杯，到本地学界的体育赛事，这个节目都为你一一搜罗，绝不放过。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5日，颁奖礼播放国歌时出错，亚洲健力联盟致函香港总会致歉。 骆惠宁提出三个必须，指维护国家安全是必守底线。 谭耀宗指国安法案件被告若在港务律师接案，可移交内地审理。 伊朗示威者发动一连三日罢工，官方未证实解散道德警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时间嚟到喺12月5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香港榄球队发生播国歌环节出错嘅情况啦，及后港协暨奥委会就发出指引，要求香港嘅代表团啦，去到外面比赛嘅时候咧，遇到出错咧，要系示意反对啊，事前亦都要有一啲嘅核实等等嘅咁。不过喺上星期五咧，喺迪拜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颁奖礼大会播放国歌嗰阵咧，再次播错歌。期间香港运动员咧，连维征咧系有举起 T 字手势示意嘅，大会其后亦都要做到更正。港府对于事件咧就系表达咧系强烈不满啦，都肯定香港代表喺当场维护国家尊严嘅表现，亦都系要求港协暨奥委会深入调查等等嘅咁。今次呢一个事件，亚洲健力联盟就解释话，今次比赛有29个国家同或者地区参与。香港队咧喺抵达嘅时候咧，已经向主办方咧系交咗国歌同埋嗰个声音档啊。但系技术团队咧就系嚟自唔同地方嘅义工，并唔认识中国国歌。同时咧喺网上下载所有参赛国家同埋一啲地区嘅国歌啦，为一啲冇携带自己国歌嘅队伍做准备。咁就话技术团队系需要处理电脑入边多个版本，其中错误嘅档案咧就并冇被删除，咁亦都喺颁奖礼上面打开咧，系导致今次嘅事件。呢个系亚洲健力联盟嘅解释嚟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系倾下，有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黄敏超，点睇今次再次有呢啲出错嘅事件啊？ 我谂即系要比较严肃啲去处理，因为我哋就除咗系交代我哋啲队伍出去，即系要带各国国旗之外咧，我谂都要睇下，叫我交代佢哋喺嗰啲国际总会度开会咧，都将呢样嘢反映同埋要求佢哋咧，系即系喺嗰个安排上咧做得好啲啊，同埋即系要揸紧啲，因为好严肃嘅事情嚟噶嘛，个系。 今次有冇即系头先我都讲到亚洲健力总会嗰个嘅说法啦，佢哋就提到话，即系一啲技术团队由唔同嘅义工组成，亦都提到话佢哋系先下载咗，就俾一啲如果冇带国歌嘅队伍系准备嘅咁，但系及后就今次发生呢个事件咧，因为冇删除到错误嗰个档案，点睇呢个说法咧？又 我就唔接受啦，因为你本身。你主辦得一個咁嘅國際賽事咧，就人哋好多個國家嚟都係好，即係真係代表佢國家噶嘛？呢啲啲國旗國即係國歌嘅事係非常之嚴重。咁佢亦都話佢啲好多啲唔同地方嚟嘅嗰啲志願者咧，我亦都唔覺得係一個 解釋得到係佢點解出錯，因為實際上呢啲佢哋去招攬呢啲嘅志願者嘅工作，我諗佢一定要知道佢曾經係有經驗啊，同埋做過啲乜嘢啊嘛。你唔係話即係一啲簡單嘅賽事，你係一個國際賽嚟噶嘛。 唔接受係一件事啦。不過從香港嘅角度嚟講，其實就交咗一個啱嘅國歌版本嘅。不過仍然係發生今次呢個事件，係咪反映其實喺指引度跟足去做或者跟住去做，都係避免唔到呢啲事情嘅發生？ 我哋會睇個別情況，但係咧整體嚟講，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再加咧，再同啲總會當佢出隊嗰陣咧，係再做，即係做得比較上係點講咧，係仔細啲，甚至無，因為已經係發生過啲咁嘅事情咧，我諗呢件事亦都唔係即係淨係你今次嘅主辦國家，我諗其實全世界都知道噶啦。我谂呢样嘢，我哋系对佢有所要求，或者系喂你，或者播之前，我哋又揾人睇下。我谂呢样嘢，我哋系有权咁样去要求个主办单位俾我哋做。我谂我哋都睇下，叫我哋呢啲出队嘅领队啊，或者经理人咧，都系做多少少嘢啦。 今次系咪叫做做足咧？先话再做多少少嘢，或者再做仔细啲，系咪有啲位都觉得可以再做得好啲咧？ 就其實你每一個國家當然佢哋係嗰個同埋每一總層次嘅國際賽係有唔同嘅，譬如好似奧委會咁咧，即奧運咁咧，我哋就差唔多係一兩個月前或者幾個星期前去開一啲咁嘅會議之前咧，我哋做咗呢樣嘢嘅。咁你喺奧運會，我相信呢樣嘢就好難會出錯。即係因為佢哋一定會用嗰啲嘅，佢哋但係變咗有啲咁嘅可能規模少啲，同埋可能係呢、這個經驗啊，喺啲國際賽事啊安排啲國際賽嘅經驗冇咁多咧，就有機會出錯。所以我覺得咧係可以咧透過我哋啲唔同總會咧同佢即係要求，或者我哋真係攞到獎啦，有機會係去升區旗嘅國歌嗰啲咧。就走去再同佢再核實一次。嗱呢樣嘢我咧試下可唔可以即係要求佢哋喺或者有可能有啲情況唔一定俾嘅，但係因為發生咗啲事情咧，我諗啲主辦單位咧應該會配合嘅。我哋會即係叫我哋啲總會咧，希望可以佢做多啲嘢。 其實根據你哋指引啦，即係講處理國歌升掛國區旗嗰個指引都提到話播放國歌或者升掛區旗之前，領隊咧係必須即場向賽事嘅主辦單位咧再次核對嘅。都提到話領隊必須每個場合開始之前檢查相關嘅物資嘅咁。其實今次叫跟足指引咧，譬如喺播國歌之前係咪有喺即係臨播之前嗰一刻係有再做一個嘅核對係？真系冇错咁，有冇做呢个步骤？定系当中系有啲难处喺度咧？ 当中咧，我谂即系某程度嗰、那个主办单位都有佢哋嗰个嘅程序嘅。咁我哋即系如果系话呢个赢咗啊，系知道系你嘅国歌同埋区旗要升嘅咧。咁呢个咧就以往就比较少嘅，但系我谂呢样嘢我哋。因为出咗啲咁嘅事情咧，我谂我哋可以咧，真系要求我哋啲领队或者系呢个教练咧，就当场如果系要赢到啦，需要国旗国歌嘅使用嘅时候咧，之前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哋，即系每一次咧，尽量同佢哋即系要求睇睇。 Okay. 我就想问个问题就系，今次有冇咁做咯？同埋今次。是不是有些原因是做不到的？剛才你有說到即仔細一點，其實理論上之前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應該都要仔細一點，為什麼今次沒有做到呢？這樣 今次呢， 我的理解呢就很詳細，我就即在這方面呢有沒有即去升之前是再 check 過呢，就這件事就沒有是了，但一定呢他們去之前是或者比賽之前呢，他們是一定是交了他們的版本，同埋咧就係聽過係啱嘅，但去到裏面喺個過程裏面會唔會即係仲有人喺度係更換咗咧？呢樣嘢我哋就真係仲要調查呢樣嘢。 但臨播之前咧，我見話臨播之前應該都係要做噶嘛，根據而家個指引嗰度再核實多次噶嘛，應該。 嗱，臨過之前我諗就我啊，你啊睇嗰啲誒個別嗰啲組織單位咧，佢哋即係喺呢個程序上啊、時間上咧，有時某程度係有啲有啲難度嘅。但係我哋盡量咧，我哋會睇叫我哋啲會睇可以即係因為今次發生過幾次咁嘅情況。全世界都知道啦，我谂咧应该主办单位可以理解，我谂可以，我要求佢哋嗰啲出队嗰啲咧，真系我哋要领可以领奖啊、升旗啊，或者奏同埋奏国歌嗰啲咧，要真系同主办单位再要求佢咁样做下啦。 我見其實今次咪關鍵就係喺頒獎台上之前，其實都未知自己係咪有機會攞獎，或者會播自己所屬嘅地區嘅國歌啦。咁所以就冇做呢一個喺播之前嘅一個核對，係咪會有啲比賽感？同埋今次係咪涉及呢個情況呢？因為事前未知嘅，未必知道自己有份嘅。 頒獎台冠軍㗎啦，咁但係佢通常係完咗比賽，亦都已經知道係第幾名㗎啦。所以比如我想這個呢，我們是可以就再加強一點，即是喂，如果我們冠軍即刻呢就因為有些情況他完了之後會不會有人上訴有問政呢，那這個可能就有少少時間，但是呢如果是 confirm 曬他是真的個名次是冠軍或者是前三名呢，我想這件事我們可以叫我們那個領隊呢就可以再核實一下那些資料。 整体来讲觉得个指引仲有没有完善或者再改的地方呢？经过今次在出完一个新指引之后仍然再发生类似的事。 我想就其实这些指引就都类似法律，我想他经常都有是要改善的地方的。有些这样的就是执行情况啊，或者是出面外面有些组织单位个做事情况呢，我想我们是有经常性地咧，要调整同埋改善。 所以今次使唔使再改啊？今次事件之后， 我哋会再执，我哋会开会睇睇噶。 最主要系边一方面要改？要改嘅位置就系、 是、嗱，都系啦，即系大方向咧，其实就系啱噶啦，一定去到即系去啲 check 晒，但系就可能去到微细一啲嘅地方，譬如好似喂攞到奖，一定就再 double check 睇睇啱唔啱。咁樣再加強啲，睇下佢哋即係盡量少俾即係都係有出錯嘅地方。 而家有冇話就住今次事件，港協奧委會都會向國際總會嗰邊投訴啊？會唔會咁樣噶？ 嗱，如果嗰、那個程序咧，我諗就我哋先同佢總會傾傾先，香港總會。咁咧一定咧，我哋就要求即係個總會佢哋可唔可以就？因为实际上佢就咁纯粹解释咧，我谂我哋自己都唔系觉得系可以接受。咁我哋同总会倾倾，睇下由佢哋去行先啦，我哋再做，即系变咗个嗰个点样去投诉法，我哋会跟进嘅。 主要就呢个跟进，因为我见话都要交报告嘛，政府要求嘅，你哋几时会交咁？ 系，我哋一定要交报告嘅。但我哋仲要同佢开咗会，睇下具体情况，睇下点样。我哋都会尽快做嘅。 OK， 好啊，唔该晒黄敏超，同你倾到呢度。黄敏超咧系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讲到有关于上个礼拜五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颁奖礼上面又发生呢、这个播错国歌嘅情况。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有关于咧就系施政报告早前提到话兴建三条主要干道同埋三条策略铁路，又叫做三铁三路啦，包括北都公路啦、沙田绕道啦、将军澳至到油塘隧道、港深西部铁路、中铁线同埋将军澳南延线。头先都提到。呢六个项目入边咧，有两个都涉及到将军澳嘅，就系呢个将军澳油塘隧道同埋将军澳线嘅南延线。嗱，而家呢一个嘅咨询工作咧，就话由礼拜五起啦开始展开啦，去到系出年3月31日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将军澳嘅居民又点睇涉及到两个嘅大型项目咧？喺当中，又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林素慧，早晨。 早晨，子 柱，早晨。早晨，林素慧。头先都讲到呢个三铁三路，有将军澳油塘隧道同埋将军澳线嘅南延线嘅两个项目，你自己点睇？或者啲居民有冇关注到呢个三铁三路入面有两个都涉及到将军澳呢？ 其實將軍澳南延線咧嚟緊咧就政府諮詢方案咧就係講緊咧會係三公里長啦，由咧康城去到將軍澳新七區啦。因為嚟緊咧新七區咧十年之後咧會發展一個咧五萬户嘅房屋啦，135,000人嘅新市鎮啦咁樣。咁對於咧將軍澳線南延線咧，其實我收到咧即係超過10,000個將軍澳康城居民嘅一啲意見嘅，過往都即係就住填海。他們很擔心會影響到空氣的污染和水管污染，因為確實過去這幾年在將軍澳藍田隧道和將軍澳跨灣連接路的工程來說，每天都沙塵滾滾，還有很多船躉的工作影響到他們每天的生活，特別有居民就說在這個方案公布了之後，特別令到他們的家庭的情緒健康精神健康是受到影響的，所以很多市民其實都有反對的意見。就住上個禮拜喺鐵路事宜小組入面咧，其實咧部門各方啦，或者路政署咧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呢個填海嘅項目咧，其實係興建一個上蓋啦，大概上面咧有啲綠化嘅設施啦。嗱，我個人估計咧就係一個隧道嘅入口嚟嘅，但係填海嘅範圍有幾長深、闊高、有幾大咧，其實係即係而家諮詢嘅階段啦。咁所以我期望咧，因為地即係。政府的施政其實要以民為本，那怎樣去因應地區的需要其實都是重要的，所以在這個的隧道方案方面或者是一個填海工程是對公民會怎樣影響其實都是重要的、 先講這個先，將軍澳線南延線剛才講到地區的需要要顧及都很重要，那地區需要包括就是個運輸的負荷，那裡的人入住了之後是不是一個這樣的交通需求，考慮到這一點將軍澳南延線是不是一個必須呢？ 其實將軍澳南延線咧，或者係將軍澳線嘅即係港鐵嗰方面咧，係必須嘅嚇。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建議咧，就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案而去代替填海咧？譬如一啲高架橋啦、無軌列車啦，或者會唔會行陸路嘅方案而係取代填海嘅方案咧？嚇、即係呢一個咧，政府可以去思考、去諗下、研究可行性嘅方案嘅。 Okay.因为填海刚才都提到个范围不知几大的，而当日在立法会政府的解释就是说，填海是只是为了在海面兴建一些保护海底隧道的设施，就不是在个填海的土地上面再起一条铁路的。这个是不是都当中有一些分别呢？如果是只是一个保护设施的时候，那个的填海的规模和范围是不是小一点，居民是不是可以接受呢？如果 我諗如果係保護設施唔影響一個景觀，或者係嗰、那個興建嘅時期係短嘅時候咧，我諗都嘗試政府係俾多啲資訊居民，因為而家咧居民實在太多疑慮，因為係冇確定一個方案。咁如果你話呢方面咧，其實可以俾多啲數據啊，或者個建期幾耐啊，影響嘅範圍有幾耐咧，幾大咧？咁其實居民咧可以，我諗可以釋除唔少嘅疑慮嘅。 最主要你哋最關注就係填海呢個位係嘛？ 填海嘅工程咯、因為其實咧，即係好多居民其實都有同我去溝通嘅時候咧、每日而家呢啲工程咧都係沙塵滾滾咯。咁、另外咧就係、露台等等咧鋪滿灰塵咯，即係好擔心嚟緊咧呢十年嘅時候咧，如果喺填海工程上面都有呢個狀況，其實影響生活，因為咧喺康城入邊咧有好多嘅年輕嘅家庭啦，即係佢哋搬入去咧，其實計劃喺度咧就安居，同埋有啲退休嘅人士啦。如果係即係有噪音或者空氣嘅污染嘅時候咧，佢都擔心影響個身體嘅健康嘅。咁呢方面最主要就係居民嘅關注啦。 當局都話提到喺諮詢過程咧，都會考慮輕軌或者係捷運等等嘅方案嘅。你哋個個考慮覺得係點？如果真係用一個輕軌，或者鐵路捷運的方式，又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輕軌和捷運的方案我想都可以接受的、因為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對地區或者是不是填海方面的工程對污染上面 的影響是最小的、okay. 所以居民我想其實都是其中一個方案他們可以接受的、 但就未必直接接到將軍澳線，可能到時起好了都要轉車、等等，是吧？ 是啊，冇錯。如果是真係一個 standalone 嘅交通嘅系統咧，我諗其實即係對於第二日十年即係一三七區嘅即係居民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幫助嘅。最緊要就可以連接到對外交通啦。咁、但係除咗呢個鐵路之外咧，其實喺將軍澳咧，其實必須要興建咧第四條嘅海底隧道咧，係由將軍澳南咧一三七區咧去到港島東嘅地方嘅、而係即係我覺得係今次應該係取締咗嗰個將軍澳油塘隧道，因為嚟緊下個禮拜日咧。 將軍澳藍田隧道就會通車咯。如果要起多條將油隧道咧，其實基本上嘅功能咧係同即係將軍澳藍田隧道咧係重疊嘅，即係我覺得呢個效益唔係咁大咯。預期你花咁多錢去起個將油隧道嘅時候咧，點解唔規好好規劃一條路係由將軍澳去到港島東、小西灣、柴灣嘅地方，係而去疏導而家東隧已經車流量已經逼爆嘅情況咧？即係其實呢個政府係一定要考慮嘅。 將軍澳藍田隧道就係、是今個禮拜日啦，係會開啦，開通啦，正式啊。係。不過頭先你係提到嗰個將軍澳去小西灣嗰個過海隧道。政府都话效益不大，又点睇呢个？ 系，即系我谂咧，其实效益不大嚟讲，将军澳油塘隧道即系嗰个功能同埋效益都系存疑噶，吓，因为政府有讲过咧，其实系喺将军澳市中心去到油塘一带啦。咁其实而家将军澳蓝田隧道礼拜日通车之后，其实几十秒咧已经去到油塘噶啦。点解仲要起多条将油隧道咧？即系咁，其实呢条隧道嘅效益又喺边度咧？咁我存疑。咁所以咧，其实你即系政府啊，各方应该咧系去。去再研究一下嗰個將軍澳 同埋去到小西灣嘅隧道， 係啦，冇錯。 OK， 好啊，唔該曬林素慧，林素慧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土木工程拓展署引入全球首个自行研发的自动运营土砖测试系统，以及全港首个自动钢筋测试系统。运营土砖测试报告由以往需时以星期计，缩短至可以即日完成。自动钢筋测试系统无需要人手量度钢筋的长度变化，解像度更加清晰。土力工程处处长张伟文预计，使用自动化系统之后，分别可以协助处理大约两成运营土砖、公务工程测试量和大约五成的钢筋拉伸测验量。署方计划再添置一套自动运营土砖测试系统，期望扩充之后将运营土砖公务工程的测试量提升到五成。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涉及香港国安法的被告，假如在本港未能够找到律师接案，可以移交内地审理，已经有条文亦都有机制可以做到，但是他强调不可能找不到香港的律师处理国安案件。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说，香港国安法条文指出，除非涉及外国等因素，否则一般来讲，国安法案件都按香港法制和香港程序处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原本完成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在星期一凌晨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领导和成员去到机场迎接。三个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三个航天员的返回舱昨晚8:09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15分钟之后打开舱门，航天员都报告感觉良好，并接受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的检查，确认状态正常之后出舱。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前往巴林进行为期一日的国事访问，是历来首位访问巴林的以色列总统。根据以色列总统府公布的声明，克尔佐格在巴林首都麦纳默先后会见巴林国王哈马德、巴林政府官员和当地犹太人社区代表，以色列部分工业界和经济界代表都随同克尔佐格访问。巴林传媒就报道，双方讨论了包括地区安全和鼓励两国私营部门代表加强沟通等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三鐵三路，咁啊，其中有兩個項目都係同將軍澳有關係嘅，將軍澳線南延線，咁啊，其中就係咁啊，大約長3公里啦，個走線就係由將軍澳線嘅康城站向南嘅新延嘅接駁將軍澳137區。咁就話打算係一個嘅地底車站啦，咁提到話係配合到將軍澳137區嘅發展，會有新增嘅人口啦，同埋一啲嘅就業人口咧，係需要提供呢一個嘅鐵路服務嘅。另外，將軍澳油塘連接路或者叫做將油隧道啦，啲講法就係由將軍澳市中心開始，就係採用一個隧道嘅設計去連接油塘一帶嘅，都係。提到話係配合137區嘅將軍澳137區同埋寶林路南啊一帶嗰啲嘅房屋發展項目嘅一啲交通需求啦，或加強將軍澳咧同埋九龍東以至係港島東嘅聯繫嘅，會唔會你都係啲將軍澳嘅居民？點睇個項目呢？頭先有議員都提到一啲嘅填海，因為佢話將軍澳線南延線咧要可能都涉及到部分嘅填海，但係就未知個範圍啊規模係點啦，亦都提到一啲街坊嘅對於如果要再有填海嘅一啲意見嘅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吴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我姓吴嘅，叫吴博胜。 你好，你好。 咁我觉得咧，将军澳咧，其实嗰啲道路咧都系饱和晒噶啦。咁你话兴建咧，同埋填海咧，這个系市民应该容忍咧，喺兴建期间有个阻挠，如果环评报告咧，亦都作出咧，就系话配套，而家康城亦都有。將軍澳起樓咧，亦都加速咗起好多私人樓啊，甚至有屋苑起緊嘅。咁我住坑口嘅，咁坑口亦都有高架道路，亦都開始會預備建設啦。咁其實市民咧就唔好成日啲議員咧就為反對而反對。咁每一樣嘢，如果嚟緊咁多樓起嘅，亦都車道上面飽和嘅，亦都興建得俾市民咧，我覺得市民應該喺一個起道路個。即係有嗰個叫阻撓之中咧，或者即係嗰個興建期間有個設施，令到市民有種即係分流嗰個意識咧，應該容忍去配合政府咯，就唔好每樣嘢喂咁多樓起，人哋要揸車成，咁道路上面嘅分流係政府規劃俾市民嘅，市民亦都係使咗公帑嘅錢，咁喂呢一樣嘢其實大家要即係耐心去容忍嗰個興建嗰個阻住。嗰、那個市民個生活或者各樣嘢，大家應該迎合翻政府咯，因為政府係嗰、那個規劃係為市民噶嘛。 Okay. 你講真，隧道興建，我覺得亦都係好嘅，因為分流車道啊，各樣嘢咧，同埋其實好多設施咧，公園嘅設施啊，或者甚至體育館嗰啲，我覺得將澳咧嚟緊應該137規劃咧，有啲地方咧應該興建啲體育設施咯。 OK，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會唔會你其他將軍澳居民都有啲意見咧？講下你。睇法18723啫，頭先吳先生就提到話即係考慮到嗰個嘅交通需求啦，咁始終呢啲項目咧都覺得係需要嘅，同埋覺得係興建期間有一啲嘅影響咧，都覺得係應該要容忍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顏文宇，早晨。 早晨，蕭立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顏文宇。兩個項目都涉及到將軍澳嘅，其中將軍澳油塘隧道，我知道你都有啲睇法嘅，喺個走線方面，可唔可以講下你嘅睇法點啊？ 好啊，第一咧，將軍澳要多一條嘅行車隧道咧，我係同意嘅。但係嗰個地點最後落嘅係咪油塘咧，我就有極大保留。因為而家咧往觀塘或者九龍方向咧，其實將軍澳已經有三條嘅路噶啦：寶林北路、將軍澳藍田隧道同將軍澳隧道。政府講第時137區嘅發展會令到將軍澳人口增加，啱嘅。但是137區的居民呢是要先經過將軍澳藍田隧道才可以去到將軍澳油塘隧道，那他一定會選擇將軍澳藍田隧道的嘛。第二呢就是調景嶺和將軍澳中心的居民呢，其實他亦都很快呢都可以用到將藍隧道的。但是呢回過來我們觀塘這邊去看呢，將藍隧道的出口呢就在茶果嶺道，茶果嶺道呢就在油塘入面的。如果你話喺茶果嶺道去油塘嘅市中心咧，其實30秒就到噶啦。咁所以我嗰陣喺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就問咧，究竟點解要去油塘咧？咁油塘係一個好細嘅社區，已經係相當逼爆嘅。政府有一個嘅項目就係免將軍澳隧道費，起呢一個 將軍澳藍田隧道、茶果嶺隧道、T 二主幹道，目的其中一個除了疏導將軍澳之外咧，就係、是、希望舒緩啟田道迴旋處同油塘逼爆嘅情況。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去諗下，亦都可以問下將軍澳嘅街坊，究竟除了觀塘之外，佢有啲乜嘢嘅想去嘅地方？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諗第四條嘅將軍澳隧道咧嘅目的地喺邊度，而唔係油塘咯。 会唔会有个情况就系呢个将军路同埋油塘嘅隧道呢个走线可以分流到部分东隧嘅车入去个油塘道，就避免就喺蓝田啦或观塘一带系造成挤塞，会唔会系有呢一个嘅分流咧？ 我睇唔到呢一个嘅分流，因为呢一个分流咧已经喺12月11号将军路蓝田开幕之后咧已经系做到噶啦。所以你无论系调景岭将军路中心嘅居民。你好快可能一两分钟就入到将军澳蓝田隧道，你是康城或者日后137区的居民亦都是个入口就在康城那里，亦都是入将军澳蓝田隧道，在隧道入面已经有一条支路是直接就去到东隧，所以根本就不会用到将军澳油塘隧道，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政府为什么要将军澳油塘隧道，为什么要选油塘呢？就是我想不明白将军澳居民有些什么我只是去油塘的系嘛，而冇呢一个选项噶嘛。 走线系一样嘢啦。头先提到话，可能137区或者系就算系即系中心啲，将军澳中心啲嘅居民都会拣翻将南隧道咁。咁但系考虑到137区日后再继续发展嘅时候，话可能容纳到成135,000人嘅，对于运输嘅需求上升啦，有冇需要系即系再开多条隧道？如果唔驳去油塘，又应该系点样驳咧？即系点样系通到将军澳同对外嘅一啲交通咧？又？ 我覺得有幾個嘅諗法。第一，137區係咪可以直接開多一條隧道嘅支路駁入將南隧道？呢個係一個諗法。亦都有啲同事講，係咪小西灣將軍澳137區嘅隧道？我覺得都可以諗。甚至乎將軍澳去新界東、西貢、沙田嘅方向，係咪都可以諗？因為你諗下，向九龍方向，我已經有三條路啦嘛。咁你將澳居民唔係淨係去九龍㗎嘛，係咪？佢而家就因為冇得揀，所以要嚟九龍再去其他嘅目的地㗎嘛。咁佢咪可以諗下，喂，你咪問下將澳居民究竟你想去邊？咁你咪起啲隧道係方便到大家，亦都唔會造成一個好似我剛才講將軍澳藍田隧道同將軍澳油塘隧道係高度重複嘅，係嘛？咁呢一個對將澳居民嚟講都係唔理想喎， okay. 對我油塘嘅街坊更加係有一個交通塞爆嘅憂慮喺度。 佢哋回應就話會即係係咪會塞爆咗油塘嗰邊咧？佢就話油塘出口會做道路改善工程啦，研究係直駁現有嘅主要幹道，亦都話政府起緊嗰個 T2 主幹道、主幹路啦，同埋中九龍幹線啦，日後咧就會連接將南隧道嘅咁。呢啲係咪叫做回應到或者叫做解決到你頭先講嘅疑慮咧？ 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你擴建將軍澳藍田隧道咪得咯？你起個將軍澳油塘隧道，最後你又駁翻落去。將嗰個藍田隧道 T2 主幹道，咁你不如擴建將嗰個藍田隧道咪得咯？使乜嘢起多一個將嗰個油塘隧道啫？關鍵係政府應該係俾將嗰個居民多一個嘅交通選擇啊嘛，而唔係去喺度重複又重複，都係去共同嘅目的地啊嘛。呢個係唔理想喎。 OK， 頭先你提到即係將軍澳嘅居民啦，即係或者如果真係要疏導137區嘅居民嘅交通需要啦，將軍澳駁過去。過海去到小西灣是其中一個有人提出的意見，這個你自己是不是都是同意的？因為政府就講到那個效益就是不大的，也都提到說要接駁港島的主要公路都有困難的，你怎麼看他們的講法呢？ 我覺得他那個的成效或者那個效益比起現在選擇去油塘一定是高，因為我真的想不到中澳居民為什麼只是要去油塘，他一定是經油塘去九龍的嘛，咁但係經九龍嘅話，我已經有將軍澳隧道、有寶林北路、有將軍澳藍田隧道啦嘛，何必要再重複一個嘅基建去同樣嘅目的地咧？呢個係真係好唔理想。 OK， 明白呢一、這個。咁啊，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D 咧，有關於呢一、這個嘅三鐵三路入邊咧，有兩個項目都同將軍有關，就係、是、將軍澳油塘連接路同埋將軍澳。南延线，欢迎大家打嚟嘅。讲到将军澳南延线，阿文宇有冇啲咩睇法？因为都话佢哋嘅讲法都话，希望将军澳第137区嘅市民咧，可以便捷咁用铁路咧，系去到港岛啦，同埋九龙东啦。咁亦都提到都系话，即系日后好多人住啊嗰个情况嘅。呢、這个你有冇啲咩睇法？ 当然啦，当然啦，即系将军澳线，即系港铁线延去137区，我系支持、 入面嘅居民如果佢多用集体运输系统，系有助于刚才讲几条嘅主要车路嘅车流量。咁政府都要另一个諗呢，就係而家将军澳线呢其实都好爆嘅港铁线。政府都要諗下点样去疏导喺个铁路网度，点样可以再优化。其中一个呢，我哋成日都讲嘅东九龙铁路线，即係而家政府讲嘅无轨高架接驳系统呢，係咪可以再重新諗下点样延入去将军澳，点样延入去茶果岭，点样延入去启德，令到整个嘅铁路网络呢係可以更加完善。咁市民係多啲嘅交通工具嘅选项，而唔使下下都揸车过海。 OK， 好啊，唔该晒颜文宇，同你倾到呢度。两个项目，将军澳油塘隧道，咁头先颜文宇就提到个走线问题啦，驳咗落去油塘会唔会反而令到油塘嗰个交通系更加挤塞呢？亦都提到一啲将军澳嘅居民会唔会而家喺有将军澳隧道啦，同埋好快会开嘅呢一个将南隧道之下，仍然最需要呢個嘅隧道由將軍澳駁出油塘呢？咁頭先提到話啊，係咪又可以提其他諗法，譬如過海啦，將軍澳去到小西灣嘅一條嘅過海隧道啦。提到將軍澳係咪可以駁去新界東北啲嘅地方，譬如頭先話沙田大埔嗰啲位咧咁。另外都提到話將軍澳藍田隧道嘅擴闊係咪可以諗咧？有唔同嘅睇法啊，對於將軍澳居民嚟講。你哋又覺得邊一樣係更加舒緩到日後增加嘅一啲嘅交通需要呢？1872311，1872311。另外將軍澳南延線亦都歡迎大家打嚟嘅，關於呢方面你自己點睇？1872311，休息一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麟全科加护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想講下有關於市建局，早前就係公布係開展呢一個皇后大道西桂香街嘅重建項目，入邊涉及到咧15個街號嘅成大約100個嘅住户啦，咁當中有啲都係劏房户嚟嘅。嗱呢個嘅大廈咧，話個樓齡咧大約咧係60年啦。咁啊頭先都涉及到一啲劏房户啦，除咗劏房户之外，啲商户咧就係大概有20個係受到影響嘅咁。見到就話個項目咧預計2024年上半年提出收購，咁啊預計到2031-32年落成嘅咁。預計重建之後咧就可以提供到大約180個中小型嘅住宅單位。最小的单位就是300多平方尺的非住宅楼面就是大约1200平方米，大约有150平方米是做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途的。这一区的居民有没有留意开这个项目呢？刚才都提到影响到一些劏房户，会不会你都是受到影响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香港岛西立法会议员陈学峰。早晨。 早晨， 陈学峰，这个市建局公布礼拜五的这个重建项目啦，刚才都提到那个的时间表来讲，就24年上半年提到收购，到3132年才落成，你对整个计划和个时间表有什么看法？ 其实都是市建局一般的一个推进的时间表来的，因为事实上呢过往收购的时间呢，它都有一段时间需要收集大家的住户的资料啦，并且出价啦，咁同住户傾收購啦等等，呢啲咁都係一定嘅基本嘅時間嚟嘅，咁所以都係基本嘅進程嚟嘅。 據你了解，即係嗰個位置有頭先都提到啦，有15個街號嘅，咁平均樓齡60年啦，係咪都係一啲比較需要急切去重建嘅一啲環境嚟㗎？係。 其實呢我哋同嗰邊嘅商户啦住户呢都一直有溝通嘅。點解咁講呢？因為過去呢崇慶里嘅重建項目就喺隔離嘅啫。當兩年前呢崇慶里嘅項目一推動呢，其實桂香街呢一批嘅住户啊商户呢都同我哋反映點解唔一次過做埋。咁所以當時呢我哋都同市建局反映咗呢個意見，就話喂能唔能夠一並考慮呀，因為成個地盤大啲呢可能整體個效益會好啲，同埋附近啲樓的而且確係比較舊嘅。咁今次應該咁講，市建局都係回應咗居民嘅訴求嘅。咁所以總體嚟講呢商户好啦，住户好啦，業主好啦，佢哋普遍都係支持呢個收購嘅重建嘅方案嘅。咁當然希望能夠即係嗰個價錢嗰方面呢，就大家即係按一個標準去做啦咁樣。 頭先提到崇慶里啦，講少少先啦。而家今次呢個項目呢就係皇后大道西桂香街發展項目。咁基本上真係黐住喺隔離，就係崇慶里桂香街嗰個發展項目。而家崇慶里嗰個項目又係發展到去咩地步？係咪真係到時收埋而家皇后大道西桂香街呢個項目之後，係可以一並係去發展嘅？而家係 其實而家嗰邊咧就處理緊一個叫做即係收購嘅價錢啊，同埋處理緊一啲上訴嘅個案咁啦，個別啦個別嘅。咁但係總體都係順利嘅，成個過程都順利嘅。而呢個桂香街咧，其實就中間同崇慶里嘅兩個項目中間就有一個遊樂場。咁其實拼埋之後咧，可以係一個比較大嘅面積，由呢個德輔道西去到呢個皇后大道西嘅一段桂香街咧，基本上都能夠處理得到嘅。咁所以嗰個地盤嘅總體面積啦，嗰個使用程度啦，都比較好。咁、okay. 當然我哋而家係同市建局講啦，你能唔能夠將兩個發展項目嘅設計融合其中，就唔好變成咗兩個單獨嘅發展項目啦，能夠融為一體。咁市建局佢因為同一個發展咧，咁相信應該都會有呢個優化嘅空間嘅。 頭先你都話整體都支持呢個項目，啲街坊都想嘅。但係嗰度嗰啲住嘅，通常係一啲自住嘅業主，定係啲租客多啊？定係提到係一啲劏房户會比較多係？ 都各樣都有啲，咁但係租户我哋都同佢溝通，主要大家都希望了解嗰個賠償嗰個情況，咁我哋都同佢哋講解咗市建局嘅一貫嘅賠償嘅方式方法啦，租户嘅安排等等嘅，咁佢哋個別有一啲問題，我哋都會繼續跟進嘅。 租户嚟講，你估計喺項目受到即係發展啦，或者收咗之後啦，佢哋可唔可以當區揾翻類似價錢租金嘅地方住咧？ 即暫時嚟講，嗱喺而家呢個市道咧，我覺得都可以嘅，因為總體嘅樓市嗰個租金啦，嗰個市值都係下調緊啦，咁相對咧應該都係會有一定嘅空間去俾佢哋揾翻嘅。咁因為唔係砰砰聲上噶嘛，而家個租金各方面都有少少下調，咁所以我相信應該唔太難嘅。 OK， 租户就你覺得未必好太大擔心啦。頭先你都話關注到嗰個價錢，係咪嗰個收購價你都關注會比較高一啲啊？定係點啊？ 因為咧，始終到今天咧，雖然市建局有一個機制，就是、七年樓齡個賠償嘅機制，咁但係具體嗰個銀碼咧未出到街噶嘛，咁所以即係所以啲業主就比較緊張，究竟係18,000啊、20,000啊、定22,000啊、定30,000啊，咁即係佢哋對個銀碼係會比較緊張啲嘅。 OK， 咁你估計會唔會好似之前崇慶里桂香街嗰個嘅？價錢2018年建議以實用面積尺價23,000多元向當區業主提出收購，就話當時是創下了一個嘅尺價紀錄嘅收購價嚟講、你預計會是怎樣呢？呢、這個係咪類似都係咁？ 要睇翻評估當時嗰、那個即係當區嘅樓價啦，大家都知道呢段時間嘅樓市有一定嘅回調啦，咁所以要等市建局嗰個測量師去評估，咁我估都差唔多咁上下啦，我估又唔會爭好遠嘅，我相信都。 左左你先有個港鐵嘅消息啊，將軍澳線往北角方向近將軍澳站有壞車，調景嶺來回寶林及康城服務暫停。不過往調景嶺列車服務維持每5分鐘一班，大家留意住呢個港鐵消息啦。咁繼續咧，想問翻阿陳學峰啦，呢一個嘅情況收購價，你頭先話都未必好似之前咁高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市建局一啲現金儲備？因為之前都話現金儲備不足嗰個情況咧。 哦，咁我唔擔心。市建局其實都好多錢嘅，咁佢雖然呢段時間即係推展比較多個項目，但係始終有流轉嘅，我唔係好擔心佢哋嘅現金儲備嘅。 你自己估計會唔會今次嗰項目都可以吸引到其他發展商一起參與發展咧？ 我相信會喎、哦。點解呢？因為第一嗰、那個地皮個位置係相對比較優良嘅，因為附近都比較近地鐵站啦。第二呢，成個發展項目呢唔係太大型嘅，咁所以呢總體嚟講呢係容易吸引一啲中小型嘅發展商入場，咁所以我覺得個競爭性都會比較好嘅。 OK， 咁我哋繼續睇住個情況啦。唔該曬陳樂峰，陳樂峰呢就係香港島西立法會議員嚟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李女士。 喂喂， 你好，你好，听到请讲。 系啊，点解将军澳整两条隧道咁多？因为将军澳都好方便啦，过海过去香港边又方便。 嗯， 系一条隧道已经够啦，整两条隧道。 即系你意思驳出去油塘、观塘嗰边都唔使再多一条叫做将军澳油塘隧道啦，唔需要。 你九龙嗰啲人唔方便啊，九龙啲人唯有将军澳、九龙啲人就唔方便啦。而家搭到去油塘嗰度。油塘嗰度轉車，以前我哋都方便啲啊，住喺九龍嗰度，係、咪？因為九龍整翻條隧道差唔多，將軍澳好應該好方便噶啦，唔使整兩條隧道噶啦。 將軍澳過海而家點啊？你覺得方唔方便？ 嗱，你過香港邊又方便啦，將軍澳啦，咁啊將軍澳有條隧道啦，而家又整咗條藍田氣咩嘢？你茶果嶺嗰度， 你講將軍澳藍田隧道 喺康城嗰度，咁你唔使多條隧道啦。啲九龍嗰啲人認真唔方便啊！九龍嗰啲人包個大戰咁樣子去到香港，幾唔方便啊 ？OK， 好啊，唔該曬李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將軍澳油塘連接路或者叫將軍澳油塘隧道啦，你自己同唔同意？而家就做緊個諮詢嘅，咁就係由將軍澳市中心係駁出去油塘嗰邊。不過有啲議員就提到會唔會係令到反而即係油塘嗰邊個交通會受到影響呢？或者個需要性個效益係點呢？有啲就反建議，不如直情由將軍澳，如果你要疏導一啲嘅交通需要嘅時候，係咪可以駁出去港島嗰邊？譬如係小西灣等等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轉頭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傾《千禧年代》。 一國兩制實踐嘅引領保障作用，提出咗三個必須。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外交公署副特派員方建明、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等等，亦都出席咗座談會，共同探討國家喺新時代邁向新征程。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的關鍵時刻，以及憲法如何在一國兩制的偉業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內地官方表態，新冠病毒致病力減弱之後，各地防疫加速鬆綁，繼北京、天津、廣州、深圳等多地宣布乘搭交通工具不再查核酸陰性證明，上海、武漢、昆明、鄭州以及山東全省昨日亦都正式公布取消公共交通、公共場所核酸查驗。不過大部分地區進入商場或者餐飲場所仍然需要出示核酸陰性證明。封控過百日的新疆烏魯木齊今日全面恢復商貿活動，西藏拉薩昨日逐步恢復公交線路，廣州多名專家就建議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居家隔離。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9487宗的新冠病毒確診，是連續四日破9000宗，另外新增16宗死亡個案，年齡介乎56至95歲，連日確診個案在萬宗徘徊。港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現時本港的病毒即時繁殖率是 1.12， 即是說每名患者能夠傳播病毒多過一個人，估計確診個案會在未來一至兩個星期見頂後回落。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随着本港入境检疫放宽到0+3，国际大型展览陆续复办，预期明年至少四至五个国际大型展览会落实重回香港。不过展览业人士担心0+3措施阻碍海外参展商和买家来香港，以及本港未能够同内地恢复通关，将会影响展览业复苏。期望政府就全面通关安排提供清晰的路线图。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有限公司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說，部分主辦機構已經確認明年會在會展中心舉行展覽活動，當中包括巴塞爾藝術展，以及早前因為疫情暫時移師新加坡的全球第二大美容展亞太區美容展。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 Mirror 紅館演唱會屏幕墜下的事故，屏幕重量虛報是意外原因之一。明報從康文署獲得紅館租用條款，列明康文署紅館經理需要事先批准懸掛器材重量圖則，主方委派人士需要在懸掛工程前檢查整體的裝置。本身是工程師的立法會議員張欣宇質疑， 檢查應該是包括核對裝置的重量，不理解處方為何會沒有發現虛報重量。康文署未有回應有沒有在 Mirror 演唱會的工程前做檢查，或事故涉及刑事調查不便評論。這個是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近日提出三隧分流方案，準備在明年第一季修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如果政府短期內大幅度改變三隧收費結構和水平，市民未必能夠接受，但是早前已經有議員反對方案，認為對分流沒有幫助。《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繼韓國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以及迪拜世界盃欖球賽，拜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又發生播錯國歌。社評說，事件是提醒特區還有亂港勢力想搞小動作，有必要採取針對措施，杜絕類似的事件再發生。警方亦都需要深入調查，將可能裏應外合破壞香港國際形象、損害國家尊嚴的違法分子繩之於法。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中共二十大報告再次重申堅持依法治港，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社評說，離不開對國家民族的感情認同，必須將愛國精神牢固確立並發揚光大，才能夠深入民心。香港各界應該不斷加強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學習和推廣，與國情教育、國史教育結合起來，營造尊崇憲法、維護憲法的濃厚氛圍。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就提到，全國各地上個星期三開始陸續宣布解封，被過度隔離的民眾喜迎重獲自由的同時，也都引發新一輪的混亂和擔憂，例如是找核酸檢測點困難，以及有些該放未放的地方。社評說，過渡性的小亂是由亂及治的新常態，是需要重新建立一套應對疫情尾段和疫後的制度，為全面復常做好準備。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環顧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經解除口罩令，香港早前復辦國際七人欖球賽依然要求觀眾在飲食以外的時間戴上口罩，但有多少人戴口罩呢？亦都不見場中有人執行口罩令。政論說，港府對違規視若無睹，更加表示七欖賽成功舉辦，既然未見大爆發，戶外口罩令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呢？東方日報政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港铁将军澳线去北角方向近住将军澳站有列车故障，现时服务调整如下：来往调景岭至宝林同埋康城站之间服务系暂停噶，而来往北角至调景岭站之间嘅列车服务系维持每五分钟一班车。现时调景岭至宝林同埋康城站嘅服务系暂停噶。另外，由于风浪较大啊，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航线终点站改为沙罗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入上水方向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奇德专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0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2022年12月5日颁奖礼播放国歌时出错，亚洲健力联盟致函香港总会致歉。 骆慧宁提出三个必须，指维护国家安全是必守底线。 谭耀宗指国安法案件被告若在港务律师接案，可移交内地审理。 伊朗示威者发动一连三日罢工，官方未证实解散道德警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先倾到关于咧三铁三路嘅，欢迎大家打嚟啊！我哋稍后咧会有路政署同埋运输署嘅代表同我哋讲，咁都欢迎大家打嚟讲下。头先提到，譬如将军路涉及到两个项目嘅，将军路油塘隧道啦，将军路线南延线，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市建局咧早前就公布呢一个嘅皇后大道西桂香街嘅重建项目，涉及到15个街号。大約100個住户啦，咁啊部分一啲係劏房户嚟嘅，都有20個係商户。市建局咧就話項目會喺2024年上半年提出收購啦，預計2031至到32年落成。就話呢個項目咧，連同鄰近咧兩個市建局嘅重建計劃咧，就可以打通啊，同埋整合咧呢一個嘅崇慶里公園，改善埋區內嘅休憩空間嘅連接性同埋步行嘅環境嘅咁。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呢一個項目啊。咁啊，市建局非執行董事亦都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立法會議員謝偉全，早晨。 早晨，早晨，肖兄。 早晨，謝偉全。剛才提到這個上個禮拜五公布皇后大道西桂香街的重建項目，時間表來講就24年提出收購，上半年31、32年落成的，那個時間表你估計還有什麼再加快呢？ 我想呢，就市建局的同事呢，即是都在這方面努力的，如果可以快當然快，但有些功夫呢，就是不是只是單方面自己做得的，都是要譬如啲業務啊等等嘅配合嘅，咁呢方面呢，即係我諗簡單講，盡量。不過呢，就嗰個時間已經係我相信都比較緊張㗎啦，而家嚟講。 你自己睇呢一個嘅收購建議嘅時候，市建局發出呢個收購建議呢，有啲乜嘢嘅因素係特別會影響到，同埋嗰個收購尺價，你自己估計又點評估呢？ 通常嚟講，跟翻既有嘅機制咧，就係收購嘅時候咧，都首先當然係定咗個收購嘅大概日子咧，就會請啲出面嘅獨立嘅測量師去評估啦。咁然後就落實咗一個收購價錢。咁收購之前當然就係大家有啲就係願意或者係早啲搬嚟啊，亦都係有啲可能係亦都同意價。咁最終一路一路咁做嘅時候呢，就係、是、又要考慮安置頭先你講嗰啲租户啊等等，咁呢啲都需要時間去做嘅。咁喺個市道譬如話係向上嘅時候，當然呢就喺呢方面嚟講呢，個價錢會高啲啦。而家個市道唔係咁明朗呢，咁變咗呢就係、是、收購嘅價錢可能就未必同高峰嗰時候可以相比到囉。咁呢啲即係如果市唔系咁好嘅时候，我觉得咧太早讲嘢都唔系咁适合啦，令到大家有啲误解咗。咁所以呢方面咧就系同可能过往一啲做法有啲唔同啦。 即系所以你预计同2018年其实附近嗰个嘅崇庆里桂香街都有个项目噶嘛？其实喺同一个区嘅，根本喺隔篱嘅啫。咁我觉得当时就话系以实用面积尺价23,000+蚊咧，就系向业主提出收购嘅。你估计今次嗰个价？是不是应该还未去到那么高啊，或者因为当时是一个的创纪录的价格嘛。 其实现在因为近这几个月其实那个市道回软了啦，大家都看到很多方面的数据。那 到譬如話係出年啦，譬如話係接近嗰個出價嘅時候咧，嗰個市道係會點咧？其實就好難知嘅。不過大家而家對未來嗰個房地產市場咧，似乎都係覺得短期內反彈翻嘅機會不高咯。咁所以如果係照呢咁嘅假設嚟講，咁當然好明顯就嗰個價錢就唔會好似之前嗰咁高啦。 我見你喺即係受訪問嗰陣咧，報道度提到咧，就話係咪話如果即係目前個樓市下行啦，市建局若果有足夠財力咧，應該係加大投資嘅，咁啊盡可能推展更加多嘅重建項目，係咪有個咁嘅提法？係咪即係講緊就係而家呢個時候咧？ 係啦，我個人嚟講咧，就係即係有咁嘅睇法啦。當然呢個市區重建局佢自己會考慮各方面人手啊。資源包括即係嗰個資金方面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先可以做。不過如果你市道唔好咧，大家其實對於收購價同埋即係響譬如接受早啲搬嚟嗰方面咧，即係其實都會較為容易啲啊。因為點解佢穩嘅時候咧，或者買嘢買翻啲單位嘅時候咧，佢會容易好多。去議價亦都容易好多，咁呢方面咧就係、是、一啲客觀因素令到咧就係、是、收購容易，咁、那個時間表咧可能會加快到咯。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市區重建局有冇咁嘅資金咧？人手方面另外一個考慮啦，係咪啊？咁資金方面咧，當然可以通過各方面去融資啊。最好其實我之前就話政府喺呢方面可唔可以資助呢，咁樣資助嘅意思即係佢借貸都得㗎，咁就低息，咁變咗可以呢利用呢個時間做多啲重建嘅項目囉。咁、如果你市道好嘅時候，大家講你出得價嚟，咁可能下個月佢收到嘅時候，或者佢諗下嘅時候，過咗幾個月，咁可能佢市又好咗啦，咁又覺得個收購價唔係咁理想，咁呢啲都會造成嗰個心理上呢，即係接受係會慢咗嘅。 你而家睇 係我個人呢、個人嘅意見，我梗係希望呢即係多做呢，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嘅樓宇嘅老化程度呢嚟緊都一路一路增長嘅，咁大家都希望呢嗰個舊區方面呢嗰、那個居住環境可以改善。 你而家睇市建局嗰個嘅即係現金嗰個嘅儲備係咪可以足以做到呢一樣嘢，即係個財政狀況係咪可以加大 咗？嗱，睇你做幾多，同埋咧，同埋做嗰啲項目咧，有冇得賺？有冇得賺？意思即係話你嗰、那個重建之後嗰啲單位數字啊，同埋個樓面面積咧，同現有嘅建築物咧，係咪有比較大嘅幅度嘅增長咯？如果你唔係嘅時候咧，咁你即係話可以做一單止一單㗎啦。無論市道好同埋唔好都係呢個情況。如果市道唔好咧，到你重建嘅時候，比而家更加差嘅時候咧，咁嗰個虧損更加會大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就要計數。而家市建局嚟講咧，大家都知咧，佢本身嚟講個資產都即係有超過500億。咁當然有包括100億政府注資落去嘅。咁另外就係話都有個現金流嘅問題，因為收購嘅時候要出咗錢，要等幾年有個時差，然後先有機會將嗰個地招標同發展商合作而收返一筆錢，咁呢個都係令到個資金流呢出現比較大嘅壓力嘅。 睇係咪 融資係緊要 㗎。明白。係咪再加大投資就即係再下一步啦。但睇而家譬如市建局喺2021-22年嗰個年報呢，就話局方嗰個現金儲備大概270億元啦。咁啊睇返話今年有兩個大型項目呢會列入週年嘅業務計劃。即是会计埋未来几年在投标项目都收到的前期款项，即使计埋都说仍然是不够比1200亿元的预计成本。会不会有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影响到市建局在其他项目或者尤其是一些其他比较小的项目那个的收购和重建进度呢？ 我谂就市区重建局咧，即系喺呢方面努力嘅。咁当然，如果现金流出现问题，有冇机会去融资呢？而家要即系多做啦。咁但是因為嗰個利息向上啊，咁所以喺利息嘅支出咧係另外一種壓力嘅。咁佢哋做緊嘅詳細嚟講咧，我哋都其實係當然啲同事做。我就覺得即係因為嚟緊你都有啲大啲項目，譬如即係土瓜灣五街啦，嗰、那個即係嗰啲都涉及咧比較大嘅規模嘅。 咁仲有十三街咧，嚇呢啲等等咧，其實都會動用好多資源嘅。 OK， 融資一定要需要嘅啦。Okay. 問題喺呢方面咧，就用咩方法咧減少個利息支出嘅啫。 OK， 嗱，融資借錢嗰、那個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有一個港鐵消息咧，打一打斷你要講先啦。特別交通消息， okay. 港鐵消息就係話將軍澳線有列車故障，調景嶺來往寶林及康城服務暫停。不過來往調景嶺列車服務維持每五分鐘一班，港鐵正安排免費接駁巴士喺受影響嘅車站接載乘客，請乘客係為行程預留充裕嘅時間，並且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啊。調景嶺來往寶林及康城服務暫停，大家留意住呢一個情況啊。咁啊，繼續同翻阿謝偉全繼續傾啊。頭先就講到融資問題，因為見到先報告都有提到話，因應市建局嗰個財務狀況啦，會分階段提高佢嗰個借款上限，去提升佢個財務能力嘅咁。你覺得考慮提高市建局嗰個借款上限嘅時候，應該要點樣考慮呢？或者應該要提升到個比例去到幾多先可以足以應付到佢哋想開展或者做緊嘅一啲重建項目呢？ 當然咧，即係有五年嘅計劃咧，咁喺呢方面可以係做一個基礎。如果融資嗰個上限嚟講咧，即係雖然話佢係財政司長可以即係提升啊，但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去融資嘅時候咧，我諗即係啲銀行啊、財團都會睇其實背後嚇政府嗰、那個即係點樣睇嘅。咁因為當然政府又唔佢叫你融資，你自己去融資。如果係政府喺呢方面有啲擔保承擔啊，咁啊當然嗰個利率可能會低一啲。咁如果你站喺我作為市建局其中一員嘅時候咧、我哋梗係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可以俾借貸俾市區重建局，令到佢喺呢段時間可以更加唔會因為嗰、那個利息啊、市道啊等等咧，就係、是、拖慢咗一啲計劃中嘅項目咯。咁喺呢度即係我哋主觀願望就係咁，但係在都要錢啦。而家即係特區政府咁喺呢方面都唔容易啊。我相信希望喺嗰個承擔方面咧，即、就、係、是、做多少少，令到佢哋向其他即係銀行啊等等。借貸嘅時候咧，可以個利息可以低一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全，同你傾到呢度先。謝偉全咧係市建局非執行董事，亦都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對於市建局嘅重建項目啦，你自己點睇咧？頭先提到一啲嘅融資問題，18723111，18723111。所以較早前我哋就講到有關於三鐵三路，其中包括就係將軍澳油塘隧道啦、將軍澳線南延線等等嘅其他三鐵三路嘅項目，都歡迎大家打嚟喎，18723111，18723111。你可以繼續講下你嘅睇法啦，涉及到包括就係港深西部鐵路啦、中鐵線啦、北都公路啦、沙田繞道等等嘅咁。有劉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請講。 我而家想講一講咧，過海隧道嘅收費嘅。 係。 因為其實香港咧有三條過海隧道咧，喺地理環境上又分得好好。譬如喺九龍東區啦、新界東區啦，可以用東隧啦。中間嘅可以用紅隧。新界嗰邊可以用西隧。其實地理環境是分發得挺好的。咁啊，運輸處有冇考慮劃一收費？點解我要咁講呢？就如果劃一收費之後咧，唔使兩邊都收錢。譬如話過香港或者過九龍收錢一程就可以啦。咁你如果運輸處話每一程單程收費50、60或者70。咁咪減短好多揸車嗰啲時間，排兩條隊過香港又俾一次，過九龍又俾一次咯。係咪啊？ 你覺得個定位應該要係即係定價應該係點咧？就算劃一，你都要定，可能如果太平，會唔會又引起過多或者額外嘅車流咧？ 六十、七十咁樣啦，最好噶啦。咁啊，單程一次俾錢就得啦。譬如你過咗香港，你冇理由唔會翻翻嚟噶嘛。你話喺過咗九龍。你又不會回返嚟㗎嘛，你點都係用一條隧道嘅。如果過海收費單程嘅話呢，即係好似去機場咁呢，咪慳返好多啲揸車時間排隊又要畀錢囉。 ok， 咁西隧平好多囉，如果來回係60蚊嘅話 佢。係呀，因為西隧嘅係新界嗰邊㗎嘛，其實最多 即係新界西嗰邊你意思直落。 將軍澳啊或者 西隧，你講西隧㗎嘛， 係咪？如果你分咗流嘅 任你去哪一區，你咪用哪一條改隧道咁就搞掂咯。 Okay, 明白，總之都係劃一收費啦。你希望係咁啊？其實咧，政府見到局長都有提過，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提到咧，話若果三隧劃一收費，佢其實提到如果劃一去到40蚊咧，係並唔可取嘅。劃一收費至到50蚊咧，就變相令到紅隧同東隧會加價30蚊咧，都係同樣係唔可取嘅。因為目前呢個新定價咧就係相對溫和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118723111？休息一陣。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日子忙碌，每日都在不同约会和死线当中氹氹转，是不是有一种忧郁无力感，觉得每日所做的都是千篇一律，了无新意呢？世上每个人都追逐着自己认为重要的价值，认真地活着，但某一瞬间就像撞到墙壁似地，突然失去人生的目的和方向。到了这个时候就要暂停，我们以为暂停就是百无聊赖地放空，什么都不做，非也。书本《刻意暂停》的作者全玉硕以不倒翁来到比喻暂停，就是那个倒下了再站起来的过程，而暂停的目的就是为了重启。 往后退一步，转身看看自己过去的人生，重新整顿自己，并培养可以再次出发的力量。 本书以六个阶段为重启的骨干，暂停是看看自己拥有些什么，需要些什么，现在处于哪个位置。 调整与呼吸是审视过去和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就好像股神巴菲特的建议，写下工作的25个目标，将其中最重要的5个目标圈起来，尝试回避那些没有圈起的20个目标，因为他们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夺走你的时间和能量。 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的风向是否正确的指南针，检查流程中可能出现的错漏。 再出发就是检查过去的错漏，尝试用新的方式付诸行动。 贯彻就是确定我是谁，活出个人的独特性和核心价值。 飞跃就是万事俱备，以毅力坚持到底。 书里面的例子浅白易明，作者的分享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将贴地的脆弱失败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读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跟一位很了解自己的人谈心，谈得很舒畅，并且为生活添加源源不绝的动力和续航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刻意暂停》，作者全玉硕，由彩实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将军澳线有列车在将军澳站附近出现故障，现时将军澳线服务受阻，来往北角至调景岭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来往调景岭至康城站暂停服务，来往调景岭至宝林站暂停服务。港铁正是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在受影响的车站接载乘客，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并且考虑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上星期五在迪拜举行的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香港代表领奖的时候，主办机构在颁奖典礼上播放国歌出错， 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黃敏超表示，要比較嚴肅處理，會要求港隊出賽的時候向相關體育國際總會反映，需要做好安排。港協會再開會討論改善和加強指引。黄敏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要求出队的总会做得更仔细，例如当确认香港代表已经获取头三名次，在播放国歌之前，经理人或者领队要向主办单位再三核实国歌正确。他话有些情况对方未必允许，或者时间上有难度，但是发生这些事之后，全世界都知道，相信主办单位应该理解并且配合。黄敏超话，香港代表在赛前有交到正确的国歌，但是当中是不是有人在过程之中更换，要再调查。会同埋总会是会商讨怎样跟进投诉。他又话，指引和法律一样，要经常调整同埋改善。土木工程拓展署引入全球首个自行研发的自动混凝土砖测试系统，同埋全港首个自动钢筋测试系统。混凝土砖测试报告由以往需时以星期计，缩短至可以即日完成。自动钢筋测试系统无需要人手量度钢筋的长度变化，解像度更加清晰。土力工程处处长张伟文预计，使用自动化系统之后，分别可以协助处理大约两成混凝土砖公务工程测试量，同埋大约五成钢筋拉伸测验量。署方计划再添置一套自动混凝土砖测试系统，期望扩充之后，将混凝土砖公务工程的测试量提升到五成。英国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表示，拒绝铁路营运公司为阻止工人进一步罢工而提出的加薪方案。工会上星期说，超过四万个铁路工人计划在十二月和一月罢工，以解决长期工资纠纷，意味可能影响民众圣诞假期前后出行。铁路营运公司其后向工会提出两年内加薪 8%， 并且保证去到2024年4月都不会强制裁员的方案，但是不获工会接纳，认为未能够达到工人确保长期工作保障、加薪和保障工作条件的诉求。运输大臣夏曼恒发声明形容情况令人极其失望，对期望达成协议的公众、乘客和铁路员工并不公平。英国未来一个月将会出现大规模罢工浪潮，若果包括卫生服务在内的关键工作人员，政府正是考虑出动军队维持公共服务运作。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两三度。预测大致多云，早晚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市区气温下降到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09点，升433点，总成交金额1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1点，升咗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2点，升53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3.8升咗7.8，阿里巴巴87.75升咗2.95，美团170.5系升咗2.5，友邦保险82.2升咗2.55，海尔智家25.5升咗2毫，港交所320蚊升咗4.8，京东集团228.6升11.4，小鹏汽车43.3升4.3，快手61.9升0.9，阿里健康8蚊升咗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34.33，瑞士法郎0.936，加元1.343，人民币7.02，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更正翻，阿里健康系报8.06，升咗0.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6点，升58点。港金报16,71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89美元，卖出1,80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一个港铁消息，将军澳线有列车故障，现时调景岭来往宝林至到宝林同埋康城之间嘅服务需要暂停。另外，北角来往调景岭嘅列车服务维持每5分钟一班。重复一次，系调景岭来回宝林同埋康城站嘅服务系需要暂停。北角来往调景岭嘅列车维持每5分钟一班。港铁现正提供2条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分别是康城至到调景岭站，以及调景岭至宝林和康城站，大家要留意翻啦。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都要留意翻。另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排到去清水湾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2022年12月5日，颁奖礼播放国歌时出错，亚洲健力联盟致函香港总会致歉。 骆惠宁提出3个必须，指维护国家安全是必守底线。 谭耀宗指国安法案件被告若在港务律师接案，可移交内地审理。 伊朗示威者发动1连3日罢工，官方未证实解散道德警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咧，施政報告講到嘅三鐵三路咧，展開三個月嘅公眾諮詢，咁啊請嚟咗剛才有兩位嘅議員啦，講到三鐵三路入邊其中一啲項目，跟住落嚟請嚟政府嘅代表同我哋傾啊。先講咧就係有關於三鐵嘅咁，電話旁邊咧就有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魏漢華，早晨。 早晨， 早晨，好嘛？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三铁咧呢一个其中将军澳南延线啦，有议员就关注到，因为要起呢个将军澳线嘅南延线咧，就要涉及到填海嘅工程，亦都话收到咧，过万嘅居民系反对填海嘅。我想知而家呢一个项目系咪一定要填海，同埋个填海嗰、那个范围系几大嘅？知唔知啊？ 多謝主持。首先，好多謝主持即係邀請我喺藉住呢個節目向市民講解一下我哋跨越2030年鐵路同埋主要幹道個策略性研究，就住鐵路方面嗰個情況嘅。咁就住剛才你提到嗰、那個將軍澳線南延線咧，其實依家個初步建議咧係將將軍澳線咧就喺康城站向南伸延啦，接駁到去將軍澳137區嘅。其實佢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方便將軍澳137區個市民使用啦，將來使用啦。但係咧，其實咧我哋都聽到啲市民同埋議員啲意見，我哋會視乎嗰個可行性啦，對環境嘅影響、成本效益、所需用地同埋對社區影響等等嘅因素咧。我哋會聽取喺依家諮詢期裏面咧，就聽取市民嘅意見啦，審慎考慮翻究竟點樣最用一個最適合嘅方法去推展呢條鐵路嘅。至於你正話提到嗰、那個填海嗰個方面啦嚇、工程啦嚇，咁其實就呢、這個係配合137區嗰個發展個整體嘅規劃嚟嘅。咁就就住我哋嗰個鐵路嘅延線咧，因為依家嗰個喺康城站咧，其實係一個路面嘅鐵路站嚟嘅。咁佢嗰個鐵路嗰個路軌嘅尾尾咧，其實喺路面嘅。咁而將來嗰個137區域嘅鐵路站咧，擬議嘅鐵路站咧，就會喺地底嘅。咁由一個路面嘅路軌去到一個地底嘅鐵路站咧，其實有一個過程嘅。佢需要咧就向下，即係個鐵路路軌或者個鐵路列車啦，需要向下咁一路向下沉到落去海床下邊，之後先至可以接駁到去137區域嗰個路底嘅鐵路站。咁主要我哋嘅工作咧，如果係就住呢個鐵路線嘅延線嘅工作咧，最主要係做一個一個鐵路嘅隧道入口啦，同埋做翻一啲保護呢個鐵路沿線個設施嘅。 所以我就想知咯，嗰個填海係咪一定要做，同埋個範圍係去到幾大咯？啲居民都擔心有啲話，可能幾十米就已經有嗰個填海範圍喎，好近喎咁。 係，多謝你呢個問題。其實咧就我剛才提到啦，嗰、那個填海工程咧，其實係配合137區域嗰個發展嘅一個整體嘅規劃嚟嘅。咁發展局咧就會喺今年年尾咧就會有一個研究嘅結果會公布。咁到時咧市民就會知得清楚呢個情況啦。 OK， 暫時就可能就等有關方面再進一步公布啦。 耐心少少要等一等。 OK， 嗱，議員提到話係咪可以用一個陸路或者高架橋，就唔使你頭先所講啦，或者一個地底嘅擬議嘅一個137區嘅車站，可唔可以用陸路高架橋咧？得唔得啊？ 嗱，其實咧依家咧都係一個初步嘅方案嚟嘅，咁依家咧就喺諮詢階段啦。咁我哋會聽取市民嘅意見，我哋唔排除任何嘅方案嘅。咁我哋都亦都嚟緊會仔細研究啦，嚇睇方案可以更加好咁去推展個呢個項目咯。 好、OK， 頭先提到填海嗰樣嘢啦，我想知道因為你哋喺諮詢嗰度咧就話諮詢嘅過程入面咧，係會考慮輕軌或者係捷運等等嘅方式嘅，即係講緊呢個將軍澳南延線駁去137區。如果用輕軌同捷運，其實好處同壞處有啲咩分別啦？同埋，如果用輕軌同捷運，係咪就代表唔使填海咧？ 嗱，其實咧，我哋推展一個鐵路項目咧，其實咧都係睇翻成個交通運輸需求嘅，即係睇翻，因為將來喺137區咧就會有一個發展啦。將來咧嗰度會有135,000人口嘅增長咧，大家知道啦嚇，個報告都講咗。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喺個運輸模型，即係鐵路嘅運輸模型裏面，我哋睇到將來嗰度嗰個運輸需求係大嘅嚇。咁我哋需要咧就接駁翻一個集體運輸嘅網絡去到嗰個地方去服務市民啦嚇。咁當剛才提到冇錯，我哋講到即係捷運系統啊或者輕軌啊都係一個選項嚟嘅。咁就我哋要睇翻個接駁啦，點樣接駁得好啲啦，同埋咧就係嗰個乘客個量啦，就點樣可以滿足到嗰個運輸需求等等嘅因素，去最後去制定一個最合適嘅方案嘅。 考慮個量係一件事，但係先從個技術上係咪即係輕軌捷運就唔使填海？ 哦，嗱咁樣填海嗰個目的咧，剛才提到咧就係 137區嗰個整體規劃嘅一部分啦、要耐心啲，即係等一等去年尾當嗰、那個137區嗰個規劃嘅研究有、 okay. 好啦推出，你先知道嗰個情況。 Okay. 至於嗰個鐵路咧，如果係將軍澳線、南延線用剛才現在我哋喺提出嚟個方案嘅話，咁新出嘅，其實我係做一個隧道入口啦，同埋做翻一啲鐵路保護設施。 Okay.我見有啲講法就話，而家將軍澳線去康城嗰班次咧，都已經係比較疏噶啦。如果將軍澳線仲要延長去到137區，係咪可以承受到一啲新增嘅客流咧？無論佢嘅技術係一個重鐵又好、輕軌又好、捷運又好，個客量會唔會都重咗好多，令到將軍澳線再逼爆咧？ 其實是咁樣的，即係現在我諗市民都知道嘅，現在嗰度調景嶺站咧，其實係會有個分流嘅。依家有部分列車就去寶林啦，有部分列車就去康城嘅，其實有個比例嘅分流嘅。咁將來咧，其實做一個鐵路嘅延伸，一個鐵路網絡咧，其實都我剛才提到，其實都係要滿足一個運輸需求嘅。咁咧就會係一個整體咁去考慮嘅。咁因為將來137區域咧會有人口增長啦，咁其實嗰個鐵路嘅列車嗰個分布咧，究竟幾多班去寶林，幾多班去康城咧，其實都會有一個整全嘅一個考慮嘅一個調整嘅。 OK。另外想問一下中鐵線啊，中鐵線即係話由元朗錦田站為起點，咁啊經荃灣東北部啦，或者係葵涌東北部啦，就連接九龍塘站嘅咁。而家有啲討論就話會唔會令到九龍塘站係逼爆咧？呢個第一個討論。第二個就係話可唔可以唔駁落去九龍塘站咧？譬如駁去葵芳咧咁。我見到你哋話有傾過駁去荃灣啦、麗景同美孚考慮過嘅，咁似乎係冇覺得好似冇咁好啦。咁點解冇諗過係考慮駁去葵芳咧？ 係啊，就住中鐵線咧，佢現在嗰個建議咧，就係由元朗錦田咧，就途經荃灣同埋葵涌東北部啦，就駁去九龍塘。咁剛才我都提到啦，即係我哋其實去考慮究竟駁去邊度咧，其實係喺個運輸需求嘅。咁就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做咗一個鐵路嗰個運輸模型，去考慮翻將來。香港嗰個長遠嗰個人口嘅分布啦、就業分布啦、出行模式啊，同埋嗰個基建運輸基建嘅落成啊，選擇出行嘅路線、所需嘅行程等等，咁去做一個研究同埋分析嘅。咁尤其是最重要就係嗰個滿足到個運輸需求啦，提供到一個方便同埋吸引到市民使用嘅一個方案啦。咁就我哋研究完分析咗之後咧，就覺得中鐵線如果接駁去九龍塘咧，那個效益係、那個經濟效益係最高，亦都最能夠咧舒緩到屯馬線同埋東鐵線嗰個壓力，嗰、那個乘客嘅壓力嘅。至於接駁去荃灣。葵芳麗景或者係甚至乎美孚，其實我哋喺個研究裏面都分析過有唔同嘅選項，咁但係其實最後個結果咧，我哋就係去接駁九龍塘咧，係最符合到嗰個效益同埋吸引到市民使用啦。 OK， 即係嗰個諮詢係會唔會有機會係接駁嗰個站，譬如去到好多人係想喺葵芳站嘅，會唔會有機會會改，會唔會咁嘅？ 其實係需要睇一個最主要係睇係滿唔滿足到部運輸需求嘅。 OK。好，魏漢華阻一阻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港鐵消息將軍澳線有列車故障，調景嶺來往寶林及康城服務暫停，北角來往調景嶺列車服務維持每五分鐘一班，港鐵咧現正提供兩條免費接駁巴士，來往調景嶺站同埋寶林站、康城站，途經沿途各站以及係。單向由康城站直達調景嶺站嘅咁，嗱繼續同阿魏漢華傾，就我想知而家係咪即係話呢一個中鐵線嚟講，會有一個叫做錦田站嘅站日後會出現啦，或者喺荃灣東北同埋係葵涌東北部都會有站嘅咧？ 現在嘅諗法咧就係嘅，冇錯，喺錦田嗰個位置，依家就應該係接駁去到嗰個錦上路站嘅，而家錦上路站，咁至於喺荃灣葵涌東北部嗰度咧，我哋依家仲喺度研究緊嚇，咁嘅建議咧都會係設站點嘅，但係喺邊度設站點啊？邊度係最方便到市民使用咧？依家我哋仲會研究嘅。咁當然依家喺個諮詢階段，亦都會聽市民嘅意見啦嚇，最後會審慎研究，睇下點樣設站點嚇。 有冇話個時間表係點啊？總呢三條鐵路，同埋嗰個成本係咪暫時都未知啊？ 這個呢，我們會現在剛剛進行諮詢，就為期四個月去到出年的三月，收集到意見之後呢，我們會仔細考慮的意見，檢視回這個初步的建議，還有呢我們都會進行的初步工程技術評估啦，策略性環境影響評估啦，咁我就到出年嘅第四季咧，我就會構建嗰個香港未來嘅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嗰度咧就會有啲切實啲嘅資料會講到俾市民知道啦。 OK， 好啊，唔該曬魏康華，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暫時都可能要等之後啊，再做多啲嘅評估等等先知啊，譬如成本等等。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運輸署助理處長梁世豪，早晨。 Hey，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啊。 早晨，梁世豪，想同你傾就係三鐵以外嘅咁啊三路啦，包括就係北都公路、沙田繞道同埋將軍路油塘連接路。頭先就我哋節目即係早期啲啦，都有傾到有關呢個將軍路油塘隧道，比較多議員關注就係佢嘅走線，就話將軍路而家已經有一條隧道啦，再加埋將軍路藍田隧道就會禮拜日通車啦，即係十一號。嗰、那個走線上面會唔會再有呢一個將軍澳油塘隧道嘅時候，就同另外兩條嗰個隧道嘅功能好重疊咧？咁有啲咁嘅意見嘅，點睇啊呢個？ 哦，其實咧，如果大家留意翻個地理位置咧，就可以好清楚見到其實三條嘅隧道嘅分布咧係各有不同嘅。其實我哋而家用緊嘅將軍澳嘅隧道咧，係比較係偏向喺將軍澳區嘅北邊嘅，即係寶林嗰個方向來往呢個市區同埋將軍澳區。而我哋嚟緊係12月11號將會通車嘅將南隧道呢，其實就偏向喺南邊嘅，同埋呢佢如果連接埋個跨灣大橋呢，其實就喺日出康城嗰個部分出嚟嘅，我哋去返市區。咁同埋呢其實將南隧道呢，其實佢作為六號幹線嗰部分呢，佢會連接第時嘅 T2 嘅隧道啦，同埋我哋嚟緊嘅中九龍幹線就成為咗我哋嘅六號幹線，咁就往來呢個九龍西呀同埋呢個將軍我都方便咗好多。咁但係我哋而家喺我哋而家呢個策略性研究裏面所倡議嘅呢個將油隧道呢，其實就比較偏中間嘅，其實佢喺地理上就可以比較平均咁分布返三條嘅往來市區嘅隧道嘅功能囉。 嗯，所以就係冇重疊嘅，因為有啲議員就話，我舉個例啦，顏文宇佢就講話137區嘅居民呢，日後住喺嗰度呢都要經返將南隧道先至去到將油隧道，係咪咁樣嘅？如果佢話咁樣， 唔係 嘅， 一定唔係，即係我哋其實就唔會話要經咗將南隧道，然後先再去到呢個將油隧道，我哋冇咁樣嘅諗法嘅。佢其實咧，大家如果而家出入將軍澳啦，其實都知，其實將軍澳咧就同九龍市區其實中間有個山勢隔開咗。咁其實呢三條嘅隧道咧，佢各自都係咧貫通翻呢兩個區域，所以佢哋係我哋唔會咧係話要用咗呢個將南隧道，然後先至可以用到呢個將油嘅隧道嘅。 但個走線點解會係由中部嗰度駁去油塘咧？因為另一個即係啲人討論咧，就係話油塘會唔會都會變成一個好逼爆嘅情況啊？即係啲車流量塞曬落去個油塘嗰個位咁啊？ 哦，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其實我哋係想比較平均去分布嗰啲車流啦，因為我哋都留意到咧，就係我哋相信第時當將南隧道開通咗之後咧，將軍澳隧道比較會吸引咧，就係喺將軍澳北部嘅市民去使用啦。咁而將南隧道咧就可以幫到喺南邊嘅。咁比較可以有個成本效益比較高嘅咧，其實我哋就喺中間再開咗一條嘅隧道去通翻去市區咧，應該係比較有效去做到嗰個分流嘅作用嘅。咁另外你相關就係我都知嘅，大家都關心啊。咁如果我哋再多一條嘅隧道去到油塘啊、藍田嗰個位置，會唔會加重咗個負擔咧？其實如果大家而家留意翻，我哋其實我哋可能主要講緊喺匯景對落嗰個啟田嗰個迴旋處啦，其實我哋係可以喺我哋去做嗰個詳細啲嘅設計階段嘅時候咧，理順翻一啲而家嗰個道路嗰個接駁嗰個安排，咁係有機會咧可以係順帶咧係改善翻個交通。咁當然呢啲係要去到比較後一部分嘅設計嘅階段，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功夫嘅。現階段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叫策略性層面啦。我哋睇下其實大家對於我哋如果再加一條嘅公路隧道出入呢個將軍澳咧，主要有咩意見，同埋都想透過呢個諮詢嘅過程咧，大家對於嗰個走線啊、出入口嘅位置啊，會唔會有其他意見？咁我哋可以收集埋咧，當我哋去到下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就可以作出一個比較通盤嘅考慮。 有啲講法就話，與其已經有兩條嘅隧道係駁出去 去九龍嗰邊啦，有冇需要再有第三條呢？如果要駁嘅話，係咪可能係都係駁去小西灣嗰邊係過海呢？咁更加係可行呢？不過我見你哋嘅講法就考慮到話效益嘅問題，就即係效益未必好高啦，同埋話要駁到即係港島區嗰邊嗰啲嘅公路亦都係有困難啦。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個困難之處喺邊呢？ 或者我先讲讲我哋成个规划嘅諗法先，因为我哋其实道路嘅规划係要配合返嗰个土地嗰个用途嘅。即係其实我哋而家所以喺将军澳我哋想加多一条嘅隧道公路呢，其实都因应住将军澳未来嘅发展啦。当然其中包括重要嘅部分就係将军澳137区嘅发展啦。咁如果你讲到过海隧道，其实大家如果留意返我哋其余三条嘅过海隧道，其实佢主要去服务嘅区分都唔会比较单一系一个区分，个考虑会比较全面啲同埋广泛啲嘅。咁仲有好似头先主持人你都有讲过啦，其实如果我哋做过海隧道嘅话，我哋都要考虑返喺港岛方面嗰个接驳嘅位置，尤其是如果喺港岛东呢，其实我哋都要搵到一个合适上岸嘅位置，咁呢方面我哋嗰个技术嘅挑战系比较大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喺現階段咧，我哋睇到137嗰個發展嘅需求，同埋佢嘅進程咧，我哋覺得而家做一條嘅張油隧道咧，其實可以比較快啲到位去幫到個市民咯。咁所以我哋其實成個構思係咁。 另外就想講下北都公路，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個初步走線係點行法嘅？ 其實北都公路咧就主要因應住我哋上年喺PA 咧，即係我哋嘅。施政報告裏面所講的一個大規劃，我們其實現在的走線就在西邊，就是天水圍的部分，我們就主要經過中間新田落馬洲，跟住就會去到去古洞的位置，這個就是我們初步的構思。那個主要我們為什麼想這樣做呢，就是我們接下來看到在北部都會區講緊我們有250萬的人口和有65萬的就業，其實我們很需要去加強那個東西的連接，那我們就希望可以扣過這條北都公路咧，系帮到住喺北都入边嘅市民嘅。 有环保组织咧就忧虑呢一个嘅走线系咪会同南生围啊、丰乐园啊、丰乐围啊，同埋打算去做呢一个嘅湿地保护公园，系咪有重叠嘅喺个走线上面？ 走线其实我哋都可以喺下一个阶段再睇嘅时候去睇下仲有冇优化嘅过程嘅。咁但系我哋都留意到咧，我哋如果喺北部都会区去做一条咁大嘅公路咧，其实都或多或少可能对于环境嗰方面咧要有大啲嘅考虑。咁我哋而家其实主要构思啊，如果佢经过一啲比较生态上比较敏感啦，同埋我哋其实系需要去特别处理嗰个环境咧，我哋其实尽量都想系用一个隧道嘅方法减低对环境嘅影响嘅。咁至于其他地方就可能先至会。我哋叫路江，即出翻嚟一啲嘅平地去做嘅，咁呢个就系我哋而家暂时嘅谂法。 隧道转挖，即系用一个啲车可能落去隧道度行嗰个嘅方式啦，系咪咁嘅意思？咁呢个会唔会有机会都影响到，譬如一啲湿地或者水塘嗰个水文嘅情况咧，即系下面嗰啲水嘅情况咧？同埋过往好似话喺高铁有啲环保团体都提过，就算用地底转挖嘅，都可能会有一啲嘅泥水涌入水鱼塘嗰个咁嘅情况嘅。点睇会唔会有可能呢一啲都会造成污染咧？呢个方法都 明白嘅，大家都可能有啲担心。咁但系而家高铁我哋都完成咗啦，咁大家都即系享用紧嗰个服务啦。咁其实都见到，其实我哋其实工程上都可以克服到嘅。咁主要就系喺我哋设一个阶段啦。如果我哋成个走线系定咗落嚟，咁我哋可以推展下一步嘅详细嘅设计嘅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可以技术上边去考虑呢啲问题嘅。 最后讲埋沙田绕道啊，你哋呢一个工程最主要嗰个难度喺边度啊？系咪就系要凿好多山开隧道咁啊？主要系。 是的，其实呢都是一条不短的隧道，因为始终我们是要跨过个山势去回九龙的市区。但是我们看到沙田绕道其实应该就很帮到手，尤其是现在吐露港公路其实都有一个挤塞的问题。再加上第时如果北部都会区出现了，那我们都有维港的都会区，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加强个南北的连接的。咁所以我哋其實就想用透過呢個沙田繞道去處理到呢個問題。咁當然啦，係會有技術嘅挑戰嘅。咁但係我哋係相信喺我哋透過我哋唔同嘅團隊嘅努力咧，應該係可以克服到呢個困難嘅。 OK， 好啊，唔該曬運輸署助理署長梁世豪。講到三鐵三路諮詢咧，就一路做到去三月嘅。咁啊市民都可以就住三鐵三路咧講下睇法啦。今日都講咗好多有關於將軍澳其中嘅兩個項目，就係將軍澳線南延線同埋將軍澳油塘連接路，或者叫做將軍澳油塘隧道啦。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講下天氣，外面氣温17度，相對濕度70%。